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耶稣形容了哪些人是有福的。他说有九种人是有福的。我们先复习一下，虚心的和哀痛的人，他们是有福的。温柔的人和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连续人的、清心的和使人和睦的人，他们是有福的。为义受逼迫的人和因耶稣而受辱骂的人，他们也是有福的。那么这些有福的人是谁？你也在里面吗？也许你可以很快就说你曾经有哀痛的经验，也许你也曾经为了义或因耶稣而受逼迫或辱骂。如果你有这些经验的话，你或许会觉得你是在耶稣所形容的人里面，你是有福的。但是其他的特色呢？你是一位虚心的人吗？或许你有而是，但是你都是这样子吗？或者你有的时候不是虚心，乃是会夸心或者虚夸，有点傲慢地夸你自己怎么样？还有，你是一位温柔的人吗？偶尔或许是，但是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粗鲁或者凶巴巴，特别跟你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一位饥渴慕义的人吗？或者你常常不在乎，就过你的生活够忙了，没有时间饥渴慕什么义？你是连续别人的吗？或者你很容易不理需要你的怜悯那些人，你管你自己的事就好了？你是一位清心的人吗？哇，这个真的很难。最后，你是一位使人和睦的人吗？或者你要不是引起人不和睦，至少你看他们吵的时候，你就在那里观察，甚至觉得好玩，反正不管你的事。整个来说，耶稣说这些有福的人自己是虚心的、清心的，并且他们很关心别人。但是我们如果诚实的话，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心常常不是那样清洁的，反而是肮脏的、污秽的，有不好的思想态度在里面。我们也常常不怎么关心别人，我们就是一直在注重自己，主要考虑自己的需要，要让自己满足，我们就是自私的。因此，当耶稣在我们的经文里形容那样清心的人，他不可能再形容你，也不可能再形容我。我们就不是那样子的，我们不可能是有福的，我们应该反而就是受咒诅的。是的，耶稣应该指着我们说，污秽的人是受咒诅的，自私的人是受咒诅的，不关心别人是受咒诅的。我们应该在那组人里面才对。耶稣所讲的那些有福的人不可能有我们在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事。其实讲到这里，我们也可以问，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福的吗？你可以继续思考那个问题。现在我要我们换到另外一个景象，是我们今天第一段经文的景象。在这段经文里，启示录第7章9到17节， 上帝让使徒约翰看到天堂的景象，他所看到的是好特别的，他看到好多好多人。我们的经文第九节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第十一、十二节说，也有天使、长老和活物在那里，他们都在赞美上帝。接着第十三节提到一位长老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约翰回答说，你知道。然后那位长老就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些人真的是有福的，对不对？并且有那么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么这么多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之前我们看耶稣形容了有福的人，但是我们结论说我们应该不在里面，并且我们怀疑到底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里面。但是在这个天堂的景象呢，竟然有那么多人，他们怎么有办法到那里呢？如果没有人配得在耶稣所指的景象，应该没有人是有福的，怎么还是有人，并且那么多人在约翰所看的景象呢？并且你自己如果不是虚心的、温柔的、怜恤人的、清心的，你怎么可能进天堂呢？没有人配得进天堂，你自己也不配进去了，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在那里，你自己也在里面。当上帝让约翰看到将来天堂的景象的时候，他看到那么多人，也看到你，怎么可能呢？我们这段启示录的经文就给我们答案，这段四次给我们答案，因为这段四次就提到那位羔羊。羔羊是谁呢？当然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耶稣基督。第九节就说，那大群人是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我们现在换到第十七节，那里说，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还有第十四节说，那大群人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最后第十节说，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是的，救恩全归于羔羊耶稣基督，救恩连一点都不是归于我们自己。唯一的方法人可以进到约翰所看的景象里面，是透过那位羔羊，就是因为羔羊的血给人的衣裳洗白净了，羔羊用他的血赦免我们罪人的罪。你污秽的心呢？羔羊的血给你洗白净了。 你的傲慢和自私呢？羔羊的血洗白净了，羔羊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自己洗不起来，但是耶稣能，并且耶稣做完整的做。是的，我再说一遍，对我们罪人来说这是不能的，但是对羔羊耶稣来说凡事都能。是的，救恩全归于羔羊，感谢主。之前我们问有没有任何一个人配得在耶稣所形容的那个景象里面，有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虚心的、清心的等等，我们都不是，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还是有一个人是，那位当然就是羔羊耶稣基督。严谨来说，耶稣所形容的就是他自己，只有他完全符合他的形容，但是其实不仅是他一个人符合而已，因为所有借着信心与耶稣连接了，他们也都符合了。耶稣的符合就是他们的符合，因此当耶稣形容的那些有福的人，他也在形容你，你也在里面了。你是有福的，因为你与耶稣连接了，也是因为你与耶稣连接了，你也在约翰的景象里面，你也会在天堂里面。我们这样就看出来，借着信心与耶稣连接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你也许会在想，我怎么知道我有这个信心的连接吗？你如果看你自己，看你里面有没有这个信心，或者你看你的信心怎么样，你有可能会怀疑，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常常就是很软弱的。但是你不要看你自己，你要听上帝的话。上帝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当你受洗的时候，上帝就把你与耶稣连接起来，是你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你受洗的时候是用水施洗的，但是可以说上帝在洗礼中也是用血的，就是用那羔羊的血。上帝在洗礼中用耶稣受死的时候所流出来的宝血来给你的罪洗白净了。我们今天的经文说，那天堂的大群人的衣裳就是被羔羊的血洗白净了。圣经另外也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或者穿上基督了。你的衣裳，你的心是洁净的，完全因为羔羊耶稣的血给你洗净了。我们可以再问一次，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那与耶稣连接的那个信心呢？请再一次听上帝的话，他说，拿着吃，这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真身体，为你的罪而舍的。拿着喝，这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真宝血，为了赦免你的罪而流出来的。你等一下就是要把耶稣的身体宝血吃进去喝进去，你真的会与羔羊耶稣基督连接了。耶稣的宝血会进去一直到你的心，在那里洁净你的罪，给你洗白净了。你这样可以确定知道，在约翰所看的景象里，就是在天堂的景象里，你也在里面。你在那里不是因为你自己配得在那里，你在那里纯粹是因为羔羊用他的血把你的衣裳洗白净了。救恩完全是归于他。 因此我们就跟我们经文里面的天使和众长老和四个活物一起敬拜上帝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